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微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是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 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嘉爷房谈的杨乐。杨乐你好。 哎，大家好。 嗯，那近期啊，包括海淀的中铁碧桂园、顺义的金港家园，以及大兴的国瑞瑞福园和绿地的星景园等多个共有产权房的项目啊，已经开盘或者是即将开盘了。那么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啊，也是询问我们在选房的时候应该有一些什么要注意。你好。 哎，大家好。 嗯，那近期啊，包括海淀的中铁碧桂园、顺义的金港家园，以及大兴的国瑞瑞福园和绿地的星景园等多个共有产权房的项目啊，已经开盘或者是即将开盘了。那么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啊，也是询问我们在选房的时候应该有些什么要注意的，尤其是关于因为贷款问题啊、首付问题啊等等导致呢最终未能选房啊、定金是否退还等等这些问题呢，在今天的节目 及时的地产信息居快讯。 好，那首先呢，还是开发商呢几乎是集体抛出了花样繁多的促销政策。调查显示，北京入市的限净房项目几乎呢没有项目按照政府限价的上限定格销售，尤其是随着金九银十来临，打折促销的更不在少数。 啊，其实是这样的，因为现在的限净房呢，我们在这个土地出让的时候能够看到它的一个销售均价跟一个最高这个销售价，这是两个价格，就是开发商是可以按照这个均价去销售的，再有呢，它是可以按照这个最高的上限价格取这样的一个这个值去卖的，也就是说啊，它是有一个范围的。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限净房的一些开发商呢，基本上会给我们的购房人一些折扣啊。现在的话，我们收到的消息，最近也有限净房要开盘了，在开门当天呢，也会给大家去抽奖，比如说一些什么旅游基金啊，包括一些手机等等的，也就是变相的啊。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像开盘的当天呢，有时候会给大家提供一些折扣，比如说97折、99折啊，甚至有一些呢会给大家提供一些，比如说物业费的减免啊。现在的话，我们收到的消息，最近也有限净房要开盘了，在开门当天呢，也会给大家去抽奖，比如说一些什么旅游基金啊，包括一些手机等等的，也就是变相的给我们再提供一些福利。因为现在的限净房呢，它在入市的时候面临很大的一个压力，就是它的竞争对手是很多的。如果我们现在去买一个限净房的话，就是他会也想出来一些手段啊，把你从这个竞争对手那边拉过来啊，到我这个盘来买我的房子。因为其实呢啊，现在的一些限净房呢，它的这个没有什么小开发商能够在北京现在单独的去拿地了，所以呢，这个整个的导致它的现在的这个产品也好，价格也好，竞争对手也好，都是啊在同样的一个这个级别上，所以最终呢，就是大家都会有一些相应的手段 那个让我们的购房人去选他的产品，这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没有按照这个顶格的这个上限的价格去卖这个房子。再有呢，就是其实说到可能往年是金九银十，大家会有一个印象，就是九月十月的时候开盘的项目比较多，可能这个时候呢就是买房的人也会比较多。但是今年呢其实还真不是这样啊，按照现在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今年的成色呢其实真的谈不上金九银十了。 所以呢很多的开发商没有按照政府限价上限，就是顶格销售，也看得出来啊，开发商他们的压力是蛮大的。 对，从这个现在来看的话，压力确实是不小。 是，不论是打折还是一些礼品的分发哈，都是一些竞争的手段。总体来讲还是拉消费者。 对，其实这块的话，我觉得对于我们的购房人来讲是一个利好的一个事情。 是的。 就是如果您真的想去买这个房子了，我就看中这个房子了，那还能享受到一些相应的优惠，是比较不错的。 是的。现在感觉像是在买方市场了， 对， 不像是卖方市场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公租房违规转租为何是屡屡不止呢？一个月内啊，本市已经连续爆出了两起公租房违规转租的事件。那么在大批的公租房建成投向保障房家庭的同时啊，为何呢会出现个别的租户违规转租呢？记者呢连续的调查发现，说公租房啊违规转租过程当中，租户呢获得的收益过高，但是违法成本较低。另外呢，中介和一些房产信息网站呢也在其中提供一些便利，所以呢专家就建议了，说违规转租公租房可以呢引入联合惩戒，同时呢也要进一步的加强计房和相关运营的管理。 其实我们往期的节目已经说过很多关于这个公租房的话题了，就是说过它的好处啊，大家也都知道。首先呢，第一个就是相对来说，它的这个租金比周边的现在租商品房确实是要低不少。之前我们也介绍过，您如果在一个四环边上啊，可能租个小两居的话，就是在2000块钱左右。但是如果您租一个这种纯商品房的话，可能现在要到4到5千左右。因为这个总价的问题呢，导致现在它公租房确实是有一定的相应的诱惑力啊，有一些个别的这些租户呢会铤而走险，就是把自己的房子转租出去，通过这种方式去牟利。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这种其实最近可能爆出来的比较多，但是从整个的体量来讲的话，我觉得这还是个别 的， 因为这个房子首先公租房它是有一个严格的一个准入的一个条件的，就是您的年收入也好， 措施还是比较严格， 包括您的这个收入、您的房产情况，它这些家庭呢，多数的还是一种比较困难的家庭，他买不起房子，他还是要租这个房子去住的啊，所以这种还是极个别的一个情况，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关于这个里面提到的计房这个方面啊，就是以后的这个我们也都介绍过，就是关于这个技术防范方面啊，就是做到这个人脸识别，包括其实现在的我们的这个运营管理部门呢，每年也会去上门去审查这个事情，就是是否有违规转租这种情况，它会有一个入门的这样的一个调查。其实公租房的住户都知道的，它会有一个相应的一个这样的联合检查的一个机制。就是劝我们这些公租房的用户嘛，如果您真的租到了，还是不要抱着这种侥幸心理去转租这个房子，他早晚会查到您的。如果真的查到了，他那个惩罚的后果其实从现在来看还是比较严格的。首先您得退这个房子啊，这个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低廉的那个房子您是租不了的，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它会有一个相应的年限的一个惩罚，就是您往后多少年再不能去申请这种保障房，不管是公租房还是类似于这种共有产权房，您都申请不了了。那我相信您第一买不起房子，第二这种房子又申请不起，那您只能去租那种市面上正常的商品房了，这个对您来说是真的比较严厉了啊。 所以呢，关于这个公租房转租这个事儿啊，不管是多是少，只要有苗头，咱们就要严格的惩治管理哈。实际上呢，要加大它的这种惩罚的成本和力度啊，对它这种威慑性的还是要加大一些哈。另外在这里我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有时候这个新闻部门爆出一些信息来啊，大家也不要说的过于敏感啊，觉得哟，现在怎么公租房都开始转租了等等，其实真的是个别现象，只不过现在呢新闻呢咱们比较透明啊， 对， 就是有点什么事情咱们就爆出来， 对， 但是一爆出来呢，咱们有些老百姓啊，就有的时候呢就过于敏感， 过度的紧张，对， 甚至有些这个加大的这种效应啊， 是， 所以呢，在这点上咱们要分析的来听来看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基本住房保障条例呢终止审议了。那昨天呢召开的是15届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呢，听取了关于北京市城镇基本住房保障条例草案修改稿终止审议的书面报告，将正式出台以后，那么再结合实际重新考虑北京的住房保障立法思路和主要的制度设计。 好，我们再来看，说北京呢发布的新版产业禁限目录，五环内是禁止新设三级医院。9月26号，北京市政府呢印发了一个关于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的目录，2018年版。这个目录当中就指出啊，说五环以内的禁止新设三级医院，而且呢不再批准增加三级医院的编制床位的总量。 其实现在来看的话，有一些大医院已经开始去往外迁了。我们比较知道的最近像天坛医院这个新址的话，据说是在11左右它就开始正式的一个运行了，那老址呢可能就不再继续去运行了。好多现在的包括医疗也好，包括教育的资源也好，都在往我们的环线外面四环五环去这个疏解了。那我们也能看到这个对于中心城区的交通这个压力的疏解情况应该是以后会比较好的。我们如果将来相信我们去买房子的时候，包括去置业的时候，也大家都不用再一定的要非得往城中心这个去扎了。因为我们现在可能在这个五环也好还是六环也好考虑去置业的话，第一个想法就是这边的医疗教育情况到底怎么样。他现在其实大多数都不太关心交通了，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地铁的这个开通非常的方便。那你现在在五环附近的话，地铁比较多，高速公路环线路都很方便了，但是他可能会第一想到的就是我这边看病方不方便，我这边孩子上学方不方便考虑的这个因素比较多。那像在这个节前的时候呢，我们带了一次这个线下的看房团，有个这个叔叔就是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我要准备去换房，换房的时候呢因为老伴儿这个身体不太好，他会考虑一个问题，说我们其实现在住的是这个城区的60平米左右的这个小房子，说我这个人到晚年了，我想住一个大一点的，可能120平米的，也不用太大，因为这个两个老人住嘛，他也不用这个收拾，包括不方便。但是老伴儿就会担心一个问题，说这个身体不太好，在这个五环外六环这个范围内去买一个新房，他的医疗教育这个方面到底怎么样，就是医疗配套怎么样。他相信这些医院的话，其实在以后我们可能新建不在这个整个的五环内去建，像建到外面去，包括的话我们在之前也看到一些城南计划，尤其是在像比如说房山大兴等等区域呢，可能也要再建一些三级的医院了。这样的话我们相信一些对这个医疗方面有这个意向，就是考虑重点的这个方面的客群的话，就可以去五环外边去买房子去生活了。其实现在的五环外真的跟过去不一样了，生活方面还是比较好的可以去享受一个大房子，一个大的一个好的一个空间没有必要在中心城区去扎着了。 所以从这条看得出来城市的这个规划和人口疏解的方向了 对， 别认为好像我住在城中心一切资源呢我都完全可以无休无止的享用各种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等等都是最好的，其实也不见得。像以后呢，像五环甚至比五环更远的地方呢，它的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呢也会慢慢的丰富起来这是一个趋势 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河北廊坊规范存量房交易，遏制阴阳合同。为了坚决遏制呢阴阳合同，防范和打击存量房交易过程当中侵害群众和利益的各种违法违规的行为，那廊坊市的存量房买卖合同还有存量房屋经济服务合同将随机生成唯一的二维码，并采用的防伪纸来打印。税务部门和银行将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还有存量房屋经济服务合同作为呢过户缴税和金融信贷的一个重要参考的依据，努力实现存量房网签的合同、银行贷款和缴纳税款的三个价格基本应该是一致的。 对，这个高频高贷呢，其实就是对于这个合同方面呢，导致这个做一样这样的一个这样的行为，导致我可以贷更多的款出来，这个其实对我们的现在也是这个管控是不利的，所以这个整个的出台呢，对这块机制会更加严格。那其实我们在现在的这个北京周边尤其是这些区域去买房子的时候呢，经常会出现大家认为有一些不规范的一些行为这样的话这个政策的出台呢肯定是更好的一个规范。但是我也是建议大家去这个北京周边去买房的时候呢有一些这个不规范的地方，包括有一些擦边球的地方，大家尽量还是不要碰的。比如说现在我们很多呢对于这个京周边都是限购的，那他现在很多都在做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是我会签一个相应的协议去买这个房子，最后等我这个有相应的购房资格以后再实际的正常的去过户。那这样其实也是存在一个风险的，就是现在因为整个政策的调控原因，京周边的价格也相对来说是很低了甚至有一些区域呢出现了这个所谓的腰斩的一个情况。那将来这个限购的这个时间逐渐这个 到来啊，就是我们可能三年限购，那很多人满足这个购房条件了，那这个房子它是否有一个回落的这个回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呢？如果有了这样的一个趋势以后，那有一些啊跟您签合同那种出现了，说我到期了，发现这个房子涨了一些钱， 嗯， 那可能就会出现一种违约的一种情况。 对， 那我 违约呀、啊、违约呀、 啊、 什么的 啊，这种而且又是没有什么成本的，您签的这个相应的私下的这种协议呢，它是啊不受法律的保护的，那最终这个受害的可能是您啊，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啊去整个周边京周边买房的话，还是要啊重点的去看一下，尤其是我们这里边提到的一些相应的证件的这种正规性啊，因为你去买房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售楼处它甚至没有公示五证等等这个证件，您就去买这个房，那最终可能真的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房子最后您没买到啊，钱您也交了，这个情况也是比较的这个严峻的，所以对于京周边买房的话，您还是啊怎么规矩怎么来，还是按规矩走、嗯。 没错，还是别耍这个小聪明啊。最后呢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嗯， 啊，咱们是按照国家的规定来啊。好了，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咱们就梳理到这儿。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看一看啊，就是在买房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那有些人呢可能因为贷款的问题啊或者首付问题等等导致呢最终没有选房啊。那么定金是否退还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跟大家来聊一聊。当然了，关于这个共有产权房，大家在买的过程当中有些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把问题呢反映上来，我们互相交流啊。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号了。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最近呢包括海淀的中铁碧桂园，像顺义的金港家园，还有大兴的国瑞瑞福园，绿地的星景园等等啊，很多个共有产权房呢已经开盘或者是即将开盘了。当然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也在关注这些这个啊项目的情况哈。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哈、啊、在选房的时候由于贷款问题或者是首付的问题，最后导致呢他要不了这房了， 嗯， 那么最终呢可能没有选上这个房，那他这个定金等等的能够退还吗？ 首先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第一还是以这个我们签的相应的合同为准，在您去选房的时候呢，您能够看到这个合同，合同里关于这个定金包括首付的问题是有相关的约定的，您要看好，这是第一部分，就是因为啊实际还是要以合同为准，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实际上我们现在接触的一些开发商呢对这个都有一个相应的前宣啊，就是在选房之前就会告诉您我们是这样约定的，就是告诉您不退啊。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中铁碧桂园这个项目，在这个选房之前呢他就做了这个选房的咨询会，就是您在开盘选房之前呢就可以到售楼处去问这个相应的情况了，比如说贷款情况啊，比如说选房情况，那这里边呢他会有一个相应的宣讲，叫做啊有两种情况下是不退定金或者是首付的啊，您听好了，甚至是连您的首付如果您出现问题他都是不退您的。 我的天啊。 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300万的总价来算的话，您的首付呢大概是在100万左右，如果您真的出现情况按照他的合同来约定的话，这首付都不退您、 嗯、 所以您在选房之前一定要想好这个事儿，我到底要不要这个房子、 嗯、 啊，这个两种情况跟大家去说一下。第一种条件是认购人未按照选房后约定的期限或者金额支付这个首期房款的，也就是说啊他会有一个约定的期限，比如说多长时间内去交这个首付款啊，您没有按照这个期限或者是金额去交，比如说我的首付款那可能约定是30万，您可能只交了10万，我约定是在10月7号去交，但是您可能这个时间内都没有去交，这种情况下您的定金它是不退的啊。注意了，我们现在说到这个定金呢，您还要看清楚这个定它是宝盖头的定，不是这个言字旁的定啊。从法律意义上讲呢，就是啊定金跟这个定金啊两个定的最简单的一个区别啊，是这个 这个言字旁的定，它是不具备这个法律效应的，但是我们这个宝盖头的这个定呢，它是具备这个法律效益的啊。 嗯， 所以说如果说这个定金呢是消费者给商家的钱，它是属于一种担保方式，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宝盖头的定啊，消费者如果缴纳了定金，就说明保证会履行相应的条款。如果因这个事儿啊，最后是因为您买家的反悔导致的，这个卖家是有权利不返还给您的。 嗯， 这个宝盖头的定，这个还是比较厉害的，它是有法律效益的。您听好了，而这个言字旁的这个定金呢，它是不具备法律效益的，它只能算是预付款。 嗯， 啊，所以呢，您不管是去交这个钱的时候看到了，只要是这个宝盖头的定在合同里约定了，您就记住了。这个如果是因为您个人的原因，最后这个钱不退给您了，您真的是就是合理的事情了，您不要说有这个什么其他的想法，这个东西啊就没办法了啊。第二个的话，就是在这个相应的约定里面还说了我刚才说的这个首付的问题啊，未按照约定的时间或者是个人原因未签订正式的这个合同的这个相应的用户啊，最后的话这个我们相应的这个首付款它可能也是不退的。 嗯 啊， 所以呢，刚才您提到了哈，这个开发商呢和消费者之间呢，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都要有一个协议啊。 对， 这个协议里边把很多东西啊要写得很清楚的啊， 对，这已经说清楚了。 所以最后呢，要万一出现问题的话，这个协议呢就是一个证据， 对 啊，就是一个证据，所以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另外，刚才您也是解释了这个定金啊，这个定呢，一个是预定的定，一个是一定的定，宝盖这是一定的定。 对， 那如果说是按照那种预定言字牌这个预定的定收的定金的话，那么最后还有可能退给你 的。 如果按一定的定收的这个定金，那最后的退不退给你的话就很难说了， 很难说了。 所以这个特别的重要， 对，特别的重要。还有再有一个就是现在来说的话，因为我们的这个共有产权房，包括原来的自住型商品房，因为它是有一定这种政策保障的，所以呢有一些开发商做法呢也是比较人性化的啊，有一些开发商会告诉您说，就算是我收了您这个宝盖头的定金，我也给您一个犹豫期啊。开发商在这个选房咨询会的时候就会告诉您说，我有犹豫期啊，您这个交了定金啊，也宝盖头的定，但是您在一定期限内您还可以反悔，我还可以把这定金返还给您，但是过了这个期限呢，不好意思，就真的不退了。这个做法还是比较人性化的，我相信这个其实对我们的很多购房人来讲也真的是比较暖心的一件事情。我们也期待这个其实多数开发商能够去做到这个事儿啊，就是因为其实我们的共有产权房的购买人群呢，相对来说的话它还是一个收入比较低的一个人群嘛。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相比我们的这个商品房的购买人群来讲的话，它多数说都是这个首套置业。其实对于很多购买房子，包括交定金、交首付、贷款等等因素，这里边他都不是很清楚，他都不是很清楚，他根本不知道这里边的相应的一些流程，包括规定等等，他都不熟悉啊。就比如来说的话，其实他把首付款交了，他在交之前呢，他可能都不清楚啊，相应的这个还款是需要有一定能力的啊。比如说有一些银行的话，他会要求我们的一个收入证明。他的这个收入证明呢，您如果说您的月供的话大概是在10000块钱左右的话，收入证明的话您要开到20000块钱左右才能够去贷这个款。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有一些用户呢在这个之前可能有过这些信用卡的这种消费记录逾期的记录。之前有个粉丝问过我们一个问题，说我这个信用卡呢使用的时候呢有过15次逾期。这个我一听就懵了啊，因为这个 就是到期的时候没交， 对，没有还钱，这个真的是有点多了啊。这个我们现在来讲的话，按照一般来情况来看，就是连三累六，就是您连续3次累计6次的这种信用卡的逾期呢，就会产生我们相应的一些问题。您贷款的时候真的有可能就贷不下来款， 因为它的这个信誉受到影响。 对，信誉受到影响了。再有呢，这个据我们的了解呢，这个如果产生了这些影响呢，您最终的这个可能影响的时间大概是在5年左右。就是您如果比如说我们刚才的用户他连续10到15次的这个逾期，他可能5年以后才能去消除的这个相应的记录。同时这期间呢，他可能还要保持一个良好的这样的一个信誉才能去再去贷款。那这个惩罚真的就是很严重了。但是我们的用户在跟我们说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逾期没有多少钱，只有几十块钱，只有几块钱。那其实也不行，这个对于现在来讲的话，它是您的一个信誉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国人呢，可能对信誉这块没有其他的一些这个 那么重视 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如果您将来真的想买房的话，您又有信用卡，又担心自己有这些问题，可以在这个征信报告上去查一下。我们现在在这个互联网上去搜一下如何去这个打印征信报告， 征信报告有相应的一个体现。 对，所以这个信誉问题啊，咱们真得重视起来啊。大到以后你买房啊、买车呀、什么的，小到你日常生活当中，比如你旅游啊、坐这个高铁呀、什么的，都 会 受到影响的。所以不要小看这个信誉问题哈、拿这个开玩笑，这真的是非常不严肃的一个做法啊。那么刚才咱们主要说的是这个退不退的问题哈、比如说跟这个定金相比的话呢，像首付当然就是更一大笔钱了啊，一定要注意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首付可能都不退你了，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儿。那在下半段的时候呢，我们再细说一说。另外呢，在买房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应该注意什么？咱们一二三都跟大家来说啊。但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把您的问题说出来，我们来为您回答啊。好，那下面是广告时间，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改革四十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四十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北部地区有小雨，南转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1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嘉爷房谈的杨乐。杨乐你好。 大家好。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共有产权房啊选房的一些事情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当然了，如果呢你有这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号，您呢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号，然后呢把问题写上来，咱们互相交流啊。那首先呢，咱们先说一个，就是说买这个共有产权房，但是由于种种问题呀、我最后呢没要这房啊，也没能选这个房，那我交的这个定金等等能不能退？那刚才我也问您了，就是说买这个共有产权房的时候，这个定金这个环节都有，都要交一个定金的是吧？ 对，基本上每个项目都有。现在一般项目的话，主流的话是收10万块钱的定金，就是10万的定金、然后有的项目的话，因为它的总房款稍微低一些，也有一些项目收5万，但是5万的项目比较少。 但是都要交这个定金的， 定金都要交 啊。那这个定金它是哪个定呢？ 啊就是这个、 是那个宝字根儿， 宝字头 那个定，那就一定的定。 对， 那如果这么说的话，这个定金交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呐、 对，是要谨慎一些的、尤其是您最后的话，还是要问清楚我们这个项目的售楼处的工作人员，这个定金到底在合同里是怎么约定的？ 那假如说哈，有什么样的行为，那这个定金就真的就不退了？ 这个首先第一个就是开发商他明确跟您说了啊，这个10万的定金，如果您个人的原因啊，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去交这个首付款，或者您选房这个签完合同以后不去，一个就是开发商他明确跟您说了啊，这个10万的定金，如果您个人的原因啊，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去交这个首付款，或者您选房这个签完合同以后不去交这个钱了，那这个钱就真的定金就真的不退了，这开发商明确告诉您啊。 但是假如说啊，假如说我这定金呢我交了，而且当时我想法呢是我真的要这房、但是后来我挑这个房子的时候我觉得不合适什么的，我就放弃这个房子了，那这个定金怎么办呢？ 您后边的一些什么认购协议啊，我建议您就不要再去签了啊，不要再去签了。对， 不要再去签了。 对，您看到这个房子不合适，您就直接就别买，别说着我看着这个房子我凑合着可以接受吧，然后把这房子定金也交了，然后这个认购协议也签了，后边的手续都走了，那最后又出现说我反悔，觉得这房子位置不好，我不想要了。那这种情况呢，您这个定金可能啊，如果开发商这个有相应的约定说不退的，那真的就不退了。 明白。 而且是我刚才给大家去解释了，这个定金是有法律效益的，这个定啊，如果真的出现问题，合同里已经确实是说明了这个定金是不退啊，您这个就会有这个拿不回来的这个风险了。 没错。 当然我也给大家去介绍了，现在有一些开发商做的比较好，他会告诉您说在规定的期限内，有一些开发商确实是做到了之前接触的说可以退给您。 啊，这个当然这个也是啊有风险的，我都不建议大家去这样真的去尝试了，尤其是这个是十万块钱嘛，还是比较多的。 嗯，反正也别找这麻烦了， 对，别找 这麻烦，因为这个真的是有风险的。 对， 即便您当时呢看完这房子觉得挺好，然后哗把定金还挺慷慨的就给人家了，然后回去一想呢又觉得怎么来怎么不合适，然后呢又想放弃，那么这个时候放弃的话真的是有风险，这个定金是不是能够退给你？况且你后边呢可能一系列的资料您还都签了， 对， 这就特别的麻烦， 对，麻烦。 那好在呢这个共有产权房它属于政策房嘛， 嗯， 可能有的时候还能够放你一马，但是咱你别依赖这个， 对， 万一要不退呢， 对， 是吧？那这是这个定金，那么跟定金比起来的话呢，这个首付款那可能是款项更多了哈，就更严重了。 对， 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个首付款都有可能不退你了 啊？就是您他已经约定这个相应的时间让您签合同什么的了啊，您这个因为个人原因不去签啊，后面的手续不去走，这个真的是。就可能定， 但是他不去签不去走的话可能是有原因的，大概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原因比较多啊，因为个人原因这个出现了，比如说啊这个房贷啊，如果贷款的话我批不下来这么多，实际上我可能要补交这部分首款啊，我又补不出来， 嗯 啊，那怎么办呢？那这个最后就只能放弃这个房子了。有些人呢可能就真的最后啊，因为我就不想要了，这种情况都是有存在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比如说交这个首付款啊，一般我交首付款的时候呢，我对我能够贷的下来贷不下来款，或者说贷多少款，我应该心里有数了。 对， 如果你这个都没数的话，你就贸然交了首付，那后面就很难说。比如说这款项你到底贷得下来贷不下来，那就说我一般交首付的时候我贷得下来贷不下来我应该有数吗？ 首先是这样的啊，就是您在这个正式这个选房之前自己首先要做一个相应的功课， 嗯 啊，对这个相应的我们的一些信贷政策有一些了解。然后第二的话，就是在这个正式选房之前呢，所有的开发商都会举行一个产品说明会啊，这个银行的人，商业银行的人会在现场啊，公积金的这个相应的工作人员会在现场啊，第三项目的置业顾问会在现场，这三部分人都会在现场去办公。 嗯， 您是有机会啊，一般的项目可能有3到5天的这个咨询会，时间是很宽裕的，你可以去现场去问他们啊，这个银行到底它的政策是什么样的啊，它支不支持这些啊，比如说我们相应的一些啊这个情况。啊，这个是明确有说明的，所以您是有机会自己去问这个银行的工作人员的。 嗯，就怕比如说当时我认为我是能够贷款的，而且能够贷120万等等，但是突然呢，我这个首付也交完了，最后这款项贷不下来，甚至呢贷下来了，但是贷不到120万，这时候真的就抓瞎了。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这是您个人的原因，所以您自己一定要提前把这个功课做好。 对，所以这点一定要特别注意啊。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大家提的问题呢，请这个杨乐帮助来回答一下哈。比如有一位朋友问哈，说一选房的时候，我这个这个房子是我的，但是呢我不能够亲自到现场，这样允许吗？ 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个分情况，就是有一些我们之前也接触过到一些相应的粉丝，比如说我正好出差了， 嗯， 啊他摇号的时候公告发布的时候呢我没注意啊，选房的时候这天我正好是在国外，那怎么办呢？实际上啊，因为这个个人原因不到场的话是可以这个委托他人去代选这个房子的，但是呢您委托的这个人比如说您的父母或者您的朋友，这个一般来讲的话他是需要有这个委托书的， 嗯， 委托书在这个选房公告里面它会有，最后下面有一个模板，您可以在这附件里面去下载然后去打印。有一些开发商呢，如果说是您让您的亲人或者朋友去代选这个房子，它是需要去公证的， 嗯 啊，这个肯定就是要在您出差之前去做这个事儿了。 哦，这么严重啊，必须得公证。 对，有的是需要去公证的，但是有的开发商他就不要求公证，直接去您手写这样的委托书就可以了。 嗯， 但是有一些要求是去公证，所以还是按照项目的通知实际为准。 嗯 啊，所以您如果真的是在出差之前，您就把这个功课先做好，这个项目到底要不要公证，如果要公证的话，那您公证肯定需要您本人到场，包括去公证处的，这个可能就需要您跑一趟，就比较麻烦了。如果是需要这个简单的这个手写委托书，包括有这个相应的签字就可以了，这种情况下呢就比较容易了。 嗯， 啊，再有一个情况出现呢，就是我们可能是夫妻两个人啊，这个我这个丈夫去出差了， 嗯， 那如果妻子代为选房的话，这个就比较容易了啊，只需要您这个委托授权书啊，这个书啊您直接带上就可以了，因为您是夫妻两个人，他就不需要再去公证。再有的话就是把您双方的身份证啊，包括这个结婚证啊 啊，拿到过去就可以了。 嗯 啊， 所以说如果选房的话哈，是你个人的房子，一定要你当面到现场去啊。如果不到现场的话，是很麻烦的啊， 很麻烦。 另外有一位朋友问说，选房当天就交这个定金吗？大概是交多少钱？ 对，选房当天的话就要交定金，具体交多少呢？在这个选房公告的通知里面会写清楚交多少钱啊。我们了解的一般的项目的就交10万块钱的这个定金，有的也说是交5万。当然了，最近呢有一些项目要收30万的定金，因为它的总价相对来说比较高。如果收了这个高的定金，你又出现这个反悔的情况，这个违约的成本就很高了。 嗯 啊，所以这个如果是交30万定金的这些项目呢，我就建议您想清楚了，一定想清楚了，因为这钱很多。 嗯 啊，再有的话就是这个刷的卡呢，只能是您购房人本人名下的银联这个标记的储蓄卡。 嗯， 一般来讲的话是刷不了信用卡的，这个您要记清楚了。第二的话就是您名下的，比如说我是这个名义去买房子，就刷您的卡。再有呢就是这个钱呢啊，只能是刷一张储蓄卡，它不能刷多张。您把您的钱提前倒到一张卡里面来啊，不要说我5张卡里边一张卡里边有5万，我每次都刷5张卡，这种情况现场一般来说也是不允许的。 嗯 啊，再有的话就是这个定金是10万块钱，您还要多存10块钱进去，以方便它这个划账，它是相应的银行的一个要求，就是不要存这个10万块钱整啊，多存一点钱进去啊。再有的话就是现场您这个现金也好，支票也好，它都是不支持的。啊，包括我是不是现场想用支付宝去转个账， 就只能刷卡。 啊，对，只能刷卡。从现在我们收到的消息，在这个选房现场那个通知里面啊，基本上都是刷卡。 嗯 啊，所以您就最好就是带好这个卡就可以了。 嗯，所以刚才杨乐这个提醒啊，虽然都是一些细节，但是非常重要。如果你不注意的话，到那儿呢你就觉得哎呦白跑，或者就抓瞎了哈。 对，你还再去转钱。 没错，就是你购房者本人啊，一定要用你的卡，这点很重要。而且呢，不能用信用卡，应该是用这种储蓄卡啊。而且呢，就尽量是这一张卡。 对， 我记得如果你要用其他卡呢，也是他本人也可以，但是你得收一个手续费，好像是120块钱还是多少钱呢？啊，所以这个是特别重要啊。嗯，像现金呐，还有这支票啊等等，人家都是不抽的啊，存折什么都不行，就是用卡。另外像他这个交定金的话，比如说这个房子我选完了以后觉得可以了，行了，定了，这个定金就马上就交了，是这意思吧？所以你别觉得我去看看房啊，我去寻寻房啊，我选完了以后就走呗，不是，您选完房子以后您就得把定金就得交到这儿，所以您应该带钱去， 对， 明白吧？ 啊， 好，那另外呢就是选房的时候哈，一般几个人去？当然这个购房者本人这要到场啊， 对， 其他呢其实也没有什么要求吧？ 一般来讲的话还真不是这样，一般来讲的话开发商会要求就是您选房当天的话是两个人，当然您带个孩子的话可能孩子能带进去，但是多余的人呢一般来讲他就不让进了。首先这个很好理解啊，因为一般来讲的话通知的话会通知几百组的这个网友到场去选房，那他的选房的场地是有限的。 嗯 啊，当然这个选房现场也会比较有秩序，因为去的人少一些，如果您每个家庭去个5-6个人啊，这个现场没有办法维护秩序了， 太喧闹了， 对，算喧闹了。所以这个其实呢还有一个好处，对我们购房人来讲也是一个，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利好。首先我在现场见过这种父母的啊，这个选房带着这个儿子进去的，我不知道怎么进去的啊，反正就3口人去了啊，会出现一个这个纷争，就是我想选这套房子，他想选那套房子，最后出现意见不一致，到底哪个好，在现场就会争执起来了。 嗯， 其实你相对来说人口少一点的话，我就想好了我要这房子，最后就买了啊，因为选房的时候大家还是那个问题，首次置业会有很多问题啊，我会纠结，我会这个犹豫啊，这个最后拿不定主意，这种情况都会比较多啊。选房现场呢，他会给您约定一个时间啊，约定3分钟啊，就是您3分钟之内就要选房。当然不是说这3分钟过了您就不能选了，他会要求您的后边的这个号先来选啊，您没想清楚，您先站边上想一想，后边这号先选啊，可能他 给你一点时间考虑， 给你点时间考虑，他把那个您想要的房子没准就选走了，对吧？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啊。但是有一些开发商呢，真的我见过那种在现场的时候有一个表，就倒计时3分钟，一组家庭进来啪拍一下这个表，3分钟开始倒计时啊，这个2分59秒、2分58秒开始就开始计时了， 就完全按这个时间， 对，完全按时间了。但是有一些开发商呢，他没有，他大概的话就是估计一个时间，说您犹豫时间太长了，您旁边先等一等，后边人先选。 所以这个解决办法就在之前一定要做好功课， 对，之前一定要做好功课， 弄清楚。 这个其实呢，这个功课呢是应该在您摇号结束以后就要去做这个功课了。我到底啊？ 要选哪栋楼，选哪个户型，选哪个朝向。如果这个户型这个楼栋这个朝向没有了，我怎么办？我是接受我次一级的选择，还是这个房子我就干脆直接就不买了？这种啊，都是要您再提前去做好功课的。一会儿我们也会说到这个问题。 嗯，好的，那最后呢还有一点点时间啊，我想请杨乐来说一说，就我们选房之前应该要注意啊哪些小技巧啊。 这个跟大家去说一下这个重点了。第一个就是这个不利因素啊，这个其实在我们的共有产权房里面是比较的啊明确的，就是我们可能去买一些其他的房子的时候不知道这个周边，比如说啊它有一些不利因素啊，比如说垃圾站到底在哪儿，比如说它的锅炉房在哪儿，比如说它的周边有一个啊是不是临主路，这个您要自己去了解。但是我们去买这个共有产权房的时候，它是保障房，大家都知道有一定保障性质的，它会公示这个不利因素，在它的选房的公告里面，包括在它选房现场，包括在它的售楼处都有这个相应的展示。您听清楚了，在这几个地方都有这个展示啊，您不要买完这个房子才知道。比如说简单的一个啊，就是我们这个中铁碧桂园的项目，小区的中间它是一个下沉的广场，那您如果选那个中间的这栋楼，就会有一个问题，这个附近呢会有老人包括儿童包括其他人的一些娱乐的这个情况存在。如果您选一个一层或者二层，它周边就是广场，那会出现晚上会有这个声音吵闹的情况啊，您要想清楚了。如果我是一个啊年轻人，我觉得还好，能够去接受这些因素。那如果我是一个老人，需要这个休息的啊时间比较多，那中间的这部分楼层您是不是就不要选了？啊，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比如说啊，我们这栋楼啊，它七号楼的这个南侧是主要的出入口，北侧的话是一个地下车库的入口。我们的共有产权房呢，现在全部都是人车分流的。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地下车库的话，它是有一个向上凸起的这样的一个部分的，这个车库的棚子出来的。 对。 如果您选了一个一层啊，那实际上这部分车棚可能会对您的一层那个挡光有一个影响。这是第一。第二的，如果在这个小区的这个地下车库的入口，它有减速带。那如果我是在一层，它势必会有这个车辆进入的这个咣当的这样的一声。那如果我是一个啊相对来说神经可能稍微有一些衰弱的一些人，我在晚上的时候能不能够接受这些声音？尤其在夏天的时候，我可能想开窗去睡觉，我不想吹这个空调。那这些因素呢，你全部都要考虑清楚啊。再有的，有一些人对这个啊比较喜欢干净。那小区里边呢，它势必会产生垃圾，对这个垃圾的话它会有一个转运。那你的小区楼门口可能是有一个垃圾的一个转运站，那我到底对这个是不是在意，会不会有异味啊？那有一些呢，比如说对这个小区里面它还会配建一些公用设施。我们都知道现在共有产权房有的时候会啊配建幼儿园，配建养老所，配建商业，配建那个咖啡馆、图书厅等等啊。这个情况呢，如果出现了，我这栋楼前面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幼儿园，那会出现一个问题，我是一个年轻人啊，这个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定位去选这个房子啊。我是一个年轻人，那我白天可能不在家，没关系啊。周六周日的时候他们也都放学了，不在。但是如果我是一个待业在家的人啊，这个自由职业者，或者是我是一个老年人，他已经退休了，那我门口就是个幼儿园，孩子势必会有这个户外活动的这个时间。 我跟你说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一个朋友他的旁边是个学校啊，就这个叫什么像什么房啊，这叫属于啊这个旁边就是学校，特别好吧， 对，挺好， 啊，学区房啊特别好。但是呢就发现啊，就每天呢他们这个下课呀上课都得铃声你知道吗，然后呢他们大喇叭说话等等的全都是 能听得到 啊，听得到，真的是噪音挺影响生活的， 这很影响生活。其实我们上学的时候还好，就是那种叮铃铃那种声音啊，我觉得比较刺耳。但是现在好像有些孩子上学都会放一些音乐，我觉得还舒缓一些啊。对， 但是音乐不当不正的这个六七点钟七点把人家正睡觉休息的时候出来呢，也会受到影响。 对，这个因素还是比较大的。这个所以是我每次推荐大家去说这个共有产权房的时候，选房一定要最先注意的一个情况， 这个不利的因素 要多考虑一 下，一 定要考虑清楚。啊，再有的话就是选这个房子，选房现场的时候，我们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包括前两天这个碧桂园的项目选完房了，选房我们了解的，一般来说选这个楼层。实际上就现在北京来看的话，如果我们去选一个楼的话，还是中间偏上的一些楼层会稍微好一些。它考虑的因素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采光。我们都知道这个高处的一些它可能的这个采光效果， 光线会更好一些。 第二的话就是视野效果啊，尤其是我们可能选到一个环境比较好的一个小区，它整个可以俯瞰整个园林，或者是我远处是有山或者是有水这种，所以高层还是相对来说会好一些啊。再有的话就是私密性 中高层也会好一些，所以其实我推荐大家去选这个楼栋的位置的时候，就是往中间偏上去选择。 现在好像是这个楼层越高的话呢，好像价钱还能够越高一些呢哈。 实际上商品房的话是这样的，就是从二层到次顶层，就是倒数第二层，它的价格是逐渐走高的。 对， 就是在中间偏上部分，它的实际上实现了这个房价的最高点。那我们这个去买商品房的时候，这个差价有的时候差的还比较多。一个黄金楼层跟一个低楼层呢，差的这个钱可能差个几十万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在共和产权房方面呢，因为它总价差的不多，所以它这个差价有的差的也很低啊。当然有一些项目呢啊，开发商没有设计这个差价，从这个一层到顶层都是一样的价格，单价是一样的。 尤其共和产权房可能它这个差价比较低，或者有些是没有差价的。 对，所以您最后选一个中间偏上的楼层，用我的话来说，这个其实就是占便宜了。 是的，是的。 所以往中间偏上去选一选，从实际的这个选房情况来看也是这样，就是首先会是中间偏上的楼层会率先售罄，再有的话就是顶层会售罄，最后的话才是这个一层部分才会去售罄。这也是大家偏好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导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再有的话选户型，那推荐大家的话选大户型产品。其实我们去这个京港家园项目的开盘现场，我们也了解到了，就是在这个选房当天呢，在非京集，也就是新北京人这部分选房的时候呢，四居室这个130几平的这几套房子是最先卖完的。就是上来、这个、 大户型的， 对，大户型的非常抢手啊。这个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总价啊，总价共有产权房它确实是便宜。第二的话，就是因为共有产权房换房的话，它是有相应的一些成本的。就是我们都知道，将来这个共有产权房它是有封闭运行的，包括您出让的话，只能卖您自己那部分产权，所以这个种种因素导致这个共有产权房它去啊卖房的时候跟商品房可能还不太一样。所以很多人考虑去买这个房子就是一步到位了。 对， 买这个房子就住一辈子了，那买一个大四居啊，这个住着啊就很 舒服，多痛快啊， 很痛快。这个尤其是钱又比较少。那再有呢，就是如果您选不到这种四居的话，多一间居室也是很重要的。像这个能选90平的三居，就不选这个87平米的两居，这也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尤其是啊，像我可能这个比较深有感触啊，因为是有孩子了，包括这个父母给带孩子，其实多一间房子啊、这个对我本身来讲 非常方便， 非常方便的。再有，其实现在的商品房啊、这个共有产权房方面当然比较少了，就是双卫的设计。其实现在商品房90平米很多都做到了这个双卫生间，因为这个我们其实实用方面真的很重要啊。这个我的父母包括孩子用一个卫生间，我主卧的一个套间是自己去用的，真的是比较这个便利的。所以这个居室方面呢，是给大家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建议啊、再有的话就是我们说到这个整个的选房的时候呢，还是要做一个提前的一个功课。 是的。另外黑珍珠问哈，说首付款什么时候交？ 首付款的话一般开发商在这个摇号结束后的1到2周内啊、就是这个啊，选房结束后的 选房后 的1到2周内，这就要交，让您就要去交这首付款了。有一些项目呢，甚至要求在3天之内就要您去交了。 其实交首付款之前，这个定金已经交了， 对， 是吧？ 就是这样，是一个逻辑，就是选房当天交定金，定金结束以后呢，1到2周内左右的时间交首付款。 对，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共有产权房选房哈，这个买房的时候呢，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跟大家都说了，当然这个东西呢，我觉得不仅是共有产权房。所有买房的时候呢，都要注意这些事情哈、否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对， 那今天相对讲的还是比较细一些， 对 啊，但愿这些内容能够给大家呢一些帮助和启发哈。好了，那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来自于嘉业房谈的杨乐，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好，那么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我是周杰。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 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入夜间微凉，繁花落地成霜，你在远方眺望，耗尽所有目光不思量，自难相忘。 悠悠桃花凉，前世你曾设想，这一海情茫茫，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都是假象。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